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呢一间吹草嘢喺法国， 嗱咁圣皮耶 Cathedral， 圣皮耶 Cathedral 喺法国啦，咁我哋就時間上一跳呢又跳咗幾百年啦。 係。 喺頭先個 Carolingian， 即係嗰個Charlemagne 個大帝查爾曼大帝之後呢，咁我哋進入咗一個叫 Romanesque 嘅時代。Romanesque 呢就即係羅馬，不過就唔係古羅馬，係仿羅馬嘅時代。咁呢佢嘅雕琢嗰個石材嗰個技術咧，就開始回流啦，就響阿拉伯人嗰度咧就翻翻嚟，所以你見到咧個外牆開始多翻啲嘢 啊，靚啲啦， 開始咧有翻一啲雕塑啊，同埋咧嗰啲開窗啊、開窿啊嗰啲咧就開始多翻 多翻，係啦， 咁下一張啦，唔緊。嗱，呢一張就睇得好清楚啦， 又靚翻啲啦喎，真係。 係啦，而佢個比例咧，佢都仍然係冇脱離到古羅馬嗰種半圓形啊，全部嗱你睇到 係 樓上面數落嚟第四層、第三層、第二層、第一層咁啦，第一層就兩個半圓形， 係 第二層就三個半圓形， 係啦係啦。 咁如是者，佢係一個幾何級數咁一路上啦，咁佢係仍然係相信呢啲數學上嘅一啲比例嘅。咁你亦都睇得到呢，佢開始外牆有好多雕花啊，好多石嘅一個處理啊，咁證明佢嗰個科技呢開始回勇啦，開始返返嚟啦。 冇錯。 咁嗱呢一張呢就開始得意啦。 好似柳文柴咁啊。 係啦，呢個呢就係Romanus 其中有一個特點呢，就係佢因為呢、這個雕石材呢一個技術返返嚟呢，啲人就開始玩嘢，開始玩嘢咧，啲柱就開始有啲柳文柴啊，開始有啲古靈精怪嘅嘢就開始出現。 係係， 咁就其中一個最最特最容易認到嘅呢個圖案咧，就係 chevrons 啊，即係一個箭嘴咁嘅型嘅咧， 箭嘴咁型嘅。 咁呢張圖就睇唔到嘅，但係大家如果有機會睇一啲我知道咩最似啦，如果幫助大家聽眾容易啲理解，就好似 Lord of the Ring 裏面嗰啲雕花呢，嗰啲武器咪雕到花碌碌嘅，就係嗰種咁樣嘅款嘅， 嗰個風格嘅， 嗰種風格咁樣。 好 嗱，你睇到呢個門口呢，就見到呢個係好典型Romanesque 呢個時代， 一個建築嘅一個， 係去到大概十二世紀到啦。咁一個門口咧，佢通常係一個圓形，又一個圓形，又一個圓形，好似一個天彩虹咁樣，一個 ring 咁樣，好似個洋葱圈咁啦。咁然之後每個圈咧就雕到花碌碌嘅，而嗰啲花紋咧就真係好似呢個 Lord of the Ring 嗰啲咁嘅嗰啲 elf 嗰啲。 咁呢個都仲係叫 Romanesque 嘅風格啦。 去到十三世紀度， 即係呢個多維啦，呢個門。 其實呢個咁嘅建築咧，佢哋睇到佢係好深嘅，佢埲牆好厚嘅先做到， 先做到啊，係嘛？咁但有個層次感啦， 好立體感啦嚇，同埋咧就你要見到佢入面好多好多 details 嘅，咁而呢啲 details 咧，佢係全部都即係反映翻當時嗰個藝術啦、文化。好多聖人喺入面啊，好多 story 啊，嗰啲咁樣，全部有啲 古仔嘅。其實喺嗰個階段咧，其實係教會先有錢去做到呢個咁誇張嘅嘢，或者即係普通民居唔會做到咁樣嚇，係喺呢啲咁嘅大型嘅建築先會有呢種。 咁但係咧，佢對於嗰個保存嗰個文化咧，就好有呢個功勞啦。 係， 因為後人就可以憑佢嗰度咧，唔淨止欣賞個藝術，仲可以睇翻當其時佢哋信奉嘅嘢啊，或者佢哋講嗰啲古仔啊，佢生活嘅情況啊，咁我喺啲浮雕睇翻曬出嚟啦。 係，一陣間阿 Freddy 都會講到法國嘅呢個聖母院啦。 係， 咁咧嗰度都係有同樣係咁樣嘅門。 嗯， 去一陣間睇到個再補充一下。 好。 咁都想講多少少啦，雖然話個工藝上咧有啲進步啦，但係其實喺文化上咧仍然係一個好保守嘅。嗰、那個時代就係西班牙嘅 Inquisition 嗰個年代啦， 即、哦、係裁判所啊， 周圍 宗教裁判所， 周圍去捉女巫啊，你講啲嘢唔啱聽咧就 更加 扣你帽子，話你鬼上身啊，捉你去燒啊！ 即係一個好封建，即係一個神權社會，我哋 神權社會， 神權社會係。 咁所以你嘅基本上嘅生活咧，除咗係同呢啲宗教建築有關之外咧，其實其他民居嘅建築咧，就反而係冇乜 好簡陋下啦， 好普通嘅係啦， 貧乏啲嘅 係啦係啦。咁我哋再睇下一張幻燈片咧。 嗯，好。 咁呢一個咧， 哇！呢個靚啦，呢個 係去到大家都認得㗎啦，一睇呢張幻燈片， 意大利。一個比薩斜塔， 係啦， 同埋嗰個比薩大教堂， 比薩嘅大教堂同埋比薩斜塔就喺後面啦， 係啦係啦係啦。 咁咧就呢個咧就係 Romanesque 呢個時代嘅差唔多去到尾聲啦，咁咧就你大家見到咧， 咁都係埋代表作咯喎， 已經係代表就去到巔峰嘅時候。咁點解佢仍然係 Romanesque 咧？因為你見到啲牆身仍然係好厚， 係 啲窗仍然係好細粒。 嗯， 因為佢個雖然話佢技術先進咗，但係佢嗰個結構工程咧，還未去到話令到佢可以擺脱呢個好厚嘅牆，可以整到多嘅 塔都斜埋咯， 數都計錯，所以個塔都斜埋。咁但係佢嗰個呢個教堂嘅正面咧，你見到嗰啲柱啊、嗰啲雕花啊、嗰啲手工已經係去到都已經係好高嘅水平。 嗱，我記得呢個咧，我就好多年前，即係廿幾年前、卅年前去過啦。但係當時我印象最深刻咧，就反而係即係除咗佢嗰個建築啊、嗰啲雕花之外咧，就係佢所用嘅材料啊。因為佢呢個教堂同埋嗰個斜塔咧，用嘅材料咧，其實好靚嘅喎，即係有少少類似好似接近雲石咁嘅，雖然未必係真係雲石啦，啊，即係好白白雪雪咁樣樣嘅， 應該係啲 sandstone 係啦，又滑啊咁樣樣嘅，係啊係，好靚嘅。 喺呢個呢段時間，中世紀一路打後，直至到哥德式建築都仍然係咧，就係其中一個巨大嘅收入來源咧，就係你一個。喺你哋嗰、那個灘嗰度起一間大嘅教堂，咁咧就呢個咧係因為點解咧？頭先講過係一個神權嘅社會啦，咁就好多人咧會遠道而嚟咧，走去參拜，咁就好似而家啲 咁啊有捐獻啦， 係啦， 朝聖 就好似而家啲自由行咁。咁啲人咧就會嚟咧，嚟到唔係嚟拜完就走喎，嚟起碼住翻一頭半個月，咁啊有啲使費啊，咁啊帶動個經濟。 哦， 所以嗰陣時嘅歐洲咧就周圍都喺度鬥起， 係啦， 越起得多啊越好， 係啦，鬥大鬥靚， 鬥大鬥靚， 嗯， 甚至咧你會留意歐洲嘅教堂咧，佢有啲叫聖彼得啊，有啲叫聖馬可啊，係耶穌十二門徒。咁如果佢係有嗰啲十二門徒嘅遺物或者遺體嘅話咧， 犀利啦，更 加即係嗰啲我哋如果用套用佛教嚟講啲舍利嘅話啦， 啊 咁啊更加唔得了啊！咁 我都去過啊，係啦，有隻手喺度啊，咁樣啊， 咁啊曾經有一個古仔咧，就係如嗰陣時嗰啲十字軍東征咧，去攻打呢個拜占庭咧，其中一個原因點解自己人打自己人咧，就係走去搶佢嗰個聖馬可嗰啲舍利， 哇！ 搶咗之後咧，就運咗去呢個威尼斯，所以你今天去威尼斯嗰個聖馬可廣場咧，其實就係拜占庭嗰度搶翻嚟。 啊，原來就咁樣，真係有趣喎嚇！ 咁或者我哋睇埋呢一張幻燈片啦， 嚇 嗱呢一個咧，我哋頭先提過啦，每一次當有科技嘅進步咧，就突然之間有個基因突變， 嗯， 啊途中呢一個 喺個建築度反映到出嚟啦， 就係巴黎嘅聖母院大教堂， 我哋由意大利比薩就跳咗去法國巴黎啦。 巴黎聖母院大教堂咧，大概係14世紀初建成嘅，1300幾年咁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個咧，如果以歷史學家嚟講咧，佢就定性為巴黎嘅聖母院大教堂咧，就係哥德式建築嘅起端。 由頭先個 Romanesque 就去到呢個哥德啦， 好代表哥德嘅， 係啦，哥德式啦， 係啦，就係佢哥德式建築咧，就係由呢一刻開始，往後嗰啲就叫哥德式。係，咁但係其實係咪代表哥德式建築嘅風格響之前係冇咧？唔係，其實喺英國啊，或者喺法國第二地方咧，都有 你係睇到嗰個建築嘅技術咧喺度醖釀緊嘅。但係醖釀完之後咧，係去到呢一刻，當佢起呢、這個。 巴黎聖母院 Notre Dame 啦，即係鐘樓陀合嗰個古仔啦， 冇錯啦，正正就係鐘樓陀合嗰個地方咧，係 啦， 佢就呢個醖釀呢個科技咧，就融合埋一齊，就並棒咁啊爆咗呢一個哥德式嘅建築出嚟嘅。 咁佢同 Romanis 有咩唔同咧？可唔可以同你講解一下？ 嗱，佢最大嘅唔同咧係有三樣最重點嘅嘢嘅。咁咧就嗰三樣最重點嘅嘢咧，第一咧就係、是。我一陣間會再或者下一節嘅時候我再詳細講、但係我而家先講一講一個好快咁講啦，就係嗰個窗呢，大家睇到呢係一個尖頂型，佢就已經同之前古羅馬嗰種半圓形呢係脫離咗，有個脫離 設計上嘅創新。 係啦，第二樣嘢呢就係佢個 即係子彈咁啦， 係啦，你睇到尖頂 有啲子彈咁嘅形。 第二樣呢就係如果入到去裏面，你睇到嗰個天花呢，個天花有一個叫 rip vault， 即係佢嗰個個拱呢，就佢唔再係一個平嘅拱，而係呢係接咗嘅，係有一個接疊嘅感覺、 接疊嘅感覺， 係啦，同埋第三咧就係佢去到後邊個教堂嘅後邊嘅時候，就有一啲叫 flying buttress， 即係一啲飛嗰啲叫飛 拱啊， 拱飛拱啊，係我都唔知中文， 中文我都唔知啊，我即係英文我都知 flying buttress， 係嘛， 即係你喺外面睇到嘅一條撐住咁樣嘅， 撐咁撐住， 一個弧形咁撐住嘅柱咁樣。 呢三樣嘢咧，你要有齊咧，先至叫做哥德式建築嘅。咁獨立嚟講咧，其實每一樣嘢咧，響再早過一百年咧，其實都有人做緊嘅。咁但係就零零星星咁做啦，咁就以呢個巴黎嘅聖母院做就係第一次將呢三件嘢擠埋一齊， 即係最有代表性啦。 講到呢度呢，不如我哋即係睇睇我哋之前呢頭先講咗咁多嘅唔同嘅風格啦，咁其實歐洲人去到呢一步嘅時候呢，佢嗰個技術嘅發展嘅水平咧，都已經係去到好高超 嘅。 咁頭先一開始嘅時候都講過啦，建築嘅改變好多時係因為技術嘅改變，或者有啲突破，或者有啲新嘅發明啦。咁所以建築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唔係淨係睇工藝、睇美術，而係都要睇埋工程。 咁即係我講，其實咧，一方面我哋要講求個想像力啦，但係呢個想像力咧，或者個創意咧，就唔係。天馬行空任你諗嘅係咪，因為佢係受制於當其時個工藝水平係咪，但係佢喺一個工藝水平之上呢，當然就要講求大家發揮創意啦，互相競爭啦，即係越起點樣越靚呀，咁樣啦係咪，咁呢個真係好有趣呀。好，咁或者我哋休息一陣呢，我哋返嚟呢再繼續講由哥德式之後咁點樣演化落去呢，咁樣 仲去大型補習社上堂，萬人之師教嘅嘢等於萬幾人都識，重点算是出众的技巧啊。中文名师赵善谦博士创办的赵博教室，提供中小学各科小组指导，教学点位于元朗、太子、荃湾、炮台山，详情可上赵善谦博士 Facebook 专页或电3428-5444查询。 冰封熱血再次流动，四百年恩怨情仇，交织出急冻奇侠新一章。甄子丹、任达华2亿元巨制，打造现代武侠巨著 3D 冰封侠重生之门。今日奇侠 3D 复活，